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零又六三，六五玩家。 好，开始今晚嘅节目，我先同大家讲声啦。咁就因为啱啱就係呢个十一啊嘛。 係啊。 咁所以就冇呢一个嘅十八楼诗座。咁我哋所以呢今日就会有多半个小时嘅节目嘅。 Hello, 大家好。 係啦。咁啊先讲下啦。最近呢我自己比较关心留意下游戏界嘅一件事情，就係呢呢一款手机游戏啊 ,MOBA 游戏，就係呢个传说对决啦，移植到去呢一个任记嘅 Switch。嗰度，咁其实咧之前咧都已经有同大家可能透露过啦，咁亦都我自己有留意开咧，就系传说对决移植去呢一个 Switch 咧，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手机游戏本身，尤其是一个智能手机上面玩嘅游戏咧，佢个特色就系咩咧？就系、你 touch screen 啊嘛，即系话佢每个掣咧都真系喺个荧幕上面你见到系有噶啦，咁啊讲紧嘅操作咧系嚟得相当之直接同埋简单嘅， 系， 咁当你移植到去一部即系 Switch 嘅游戏机上面嘅时候咧，咁就变咗系原本嘅虚拟按钮咧，就变晒真系喺唔同嘅掣嗰度啊，咁你就真系有唔同嘅指令系要输入嘅。咁我初初谂话搞唔搞得掂啊？咁甚至乎咧，连坊间都有好多嘅即系 MOBA 嘅游戏支持者啦，都喺度谂话，哇系，即系会唔会玩起上嚟咧，就真系好唔惯咧？咁因为而家咧。其实如果你系有 Switch 嘅话咧，咁你就基本上可以免费下载嚟玩噶啦。咁佢仲入面有嗰啲角色咧，就暂时全部都下面咁样样。你即系下载咗之后咧，你就可以进行体验啊。之后你可以储金币去买嗰啲角色啦。喺嗰、那个设计上面咧，同你喺手机玩嘅分别真系唔大嘅。即系无论系入面嗰个嘅地图又好啊，又或者系嗰啲角色啊，你可以话系旧版嘅传说对决啦。因为而家更新咗之后咧，某啲角色嘅造型啊，又或者系地图啊，上面你见到嗰啲嘅野怪啊，基本上系唔同晒样噶啦。佢系一个旧嘅版本嚟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系想体验嘅话咧，基本上同你系手机见到嘅样系一模一样。除咗系即系入面嗰啲嘅动画啊，一啲可能你释放技能嘅动画啊，又或者可能个地图嘅细致度啊，系会靓啲嘅。咁除此之外，基本上个分别真系唔大。咁但系喺操作上面系唔系要适应咧？我个人认为啊。的确是要花不少时间心机去适应的。 我就想问一下你，因为乌加伦你都即系玩得传说对决都几多啦，咁亦都玩咗一段即系长嘅时间啦。你怎谂啦？即系虽然你未揸到上手 Switch 版本系点样啦？你怎谂嘅话，会有啲咩嘅适应或者有啲咩几大嘅分别咧？ 其实咧嗱，虽然咧我就冇 Switch 嘅，但系咧我都即系叫做玩过，因为咧我身边有一班玩传说嘅 friend 咧，已经系即系佢哋有下载嚟玩噶啦。咁大家都有研究了解过嘅。咁嗱，首先其中一个咧最大嘅适应分别就系咩咧？就系、是、的确，如果你喺施放技能嘅时候咧，因为佢系 Switch 版本咧，系要花多少少时间系施放嗰个技能。嗱，点解咧？因为以往假设啊吓。我有一啲嘅技能啦，我掉出去一啲嘅绝技啊，你可以諗就係我一啲绝技我掉出去嘅时候，你如果喺个智能电话嗰度呢，你只係将嗰个技能呢画用手指又画到过去，跟住你放手就会可以放到个技能㗎啦嘛，喺你想要放嘅地方㗎嘛。咁但係当你喺 Switch 嘅时候呢就唔係啦，因为佢係变咗用嗰个菇啊。咁呢当你即係要画过去点都要一啲嘅时间， 慢慢长咗。 係啦，慢慢由你一开始嗰个位置 去移到去你想要放嗰个位置，佢点样都一定系咁样样 default 系咁样样画过去噶啦。虽然佢可能嗰、那个即系灵敏嗰个接触感觉啊，都唔算话太差，但系相比起你喺手机你直接用手指去揿嘅话咧、嗯，就嚟得系即系转折少少啦。咁所以首先呢一个要花时间适应先啦。其次系咩咧？其次嘅就有一啲位啦，即系例如。你如果玩一啲咧系可以叫做话叫做埋身近战嘅英雄嘅话咧，咁你相比起即系一啲远攻啊，我土例话举例，你玩入边某啲角色系射手，咁、通常射手咧佢系射嘅话咧，佢射边啲目标咧，其实喺前设入边咧，你已经可以设定咗佢就会自动去追踪噶啦。即系举例，我想打一啲血量最低嘅英雄或者最近身嘅英雄，你前设已经设咗噶啦。咁、假设你喺一班人啊团战紧嘅时候，打緊幾個人嘅時候，咁你因為前次咁我咪選擇佢攻擊最低血量嗰、那個，佢會自動幫你追蹤喺範圍以內最低血量嗰個人嘅。咁喺 Switch 版本入面呢一類英雄都叫做容易操作喎、但如果你講緊某一啲嘅即係角色，佢施放技能呢係真係講求嘅就係操作，我真係想 specific 去打某一個人嘅話，咁就煩啦。因為呢你喺 Switch 入面太多嗰啲掣要控制呢，縱然你可能即係已经花了一啲时间去适应佢个操作模式系点样样都好，但系喺本身嗰个嘅配套上面咧，佢嗰、那个即系认证你究竟想打咩人啊，或者你嘅走位系点啊，你点样样放嗰啲技能咧，相比起手机，的确系冇咁直接啊，同埋冇咁快捷啊。咁呢一个系本身即系游戏机嗰个嘅设定同你手机个设定嘅一个嘅分别咯，而唔系话啊，究竟我再磨练多啲嘅话，系咪真系会可以操作得快啲嗰个分别咯？ 系咁，另外如果即系除咗操作之外啦，咁你觉得个游戏性系点样咧？嗱，因为始终传说对佢喺电话玩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嗰个嘅流动性好容易啊，好大啊，因为咁我可以上网对战啊嘛。咁我只要有部电话，我连得到上网，咁我随时随地边度都玩得嘛。嗱 ，Switch 咧，佢嘅卖点都系可以拎出街嘅，咁但系始终你有个 mon， 你有个电视，咁加上咧佢嗰个 server 咧就净系自己独立一个 server 嘅，即系净系同 Switch 嘅玩家自己玩嘅啫。咁你同手机完全系根本上系冇关 系 嘅。 即系好似你系咯，你如果你有啲游戏都系啦，以往大家玩开嘅话，你系 iOS 都唔一定同 Android 玩到啦。咁而家佢就直头系用翻自己任记嗰个嘅 server， 即系所以咧，你喺手机入边你有呢个游戏，就算你入边有几多个角色又好，你有几多钱喺入边都好，你唔好谂住你可以搬过去 Switch 版本嗰个嘅即系传说嗰度玩啦。是不得的，因为两个是分得很开的。咁但是除了刚才我们讲游戏那个的即接驳问题啦，因为手机版本呢基本上你有数据你上网就可以随时连接到的。 对。 咁但是,Switch 就你一定要驳 Wi-Fi 啦，好多时候都是。咁我就知呢，听闻就好似话其实喺嗰个网络连接嗰方面呢都有几大嘅分别嘅。 对。 因为呢传说嚟讲嘅话呢，其实传说而家我觉得下，因为嗰个人流量太大，成日都俾人 complaints 㗎啦，就係话咩呢，就係话佢嗰个嘅连接系好唔稳定嘅。即係讲緊就算你嘅网络接收系非常之好啊，咁但喺游戏入面咧，局内咧就真系会感受到忽然之间会有窒机啊，轻咗喺度啊，甚至乎会有弹 game 嘅情况出现嘅。嗱，咁当然你一出现呢啲状况嘅话咧，某程度都影响成个游戏嗰个嘅即系公平性噶啦。但系就算你弹 game 咁唔好彩都好啊，咁只要你入翻个 app 入边嘅话咧，佢花少少时间都会帮你重练翻头先你进行紧个游戏嘅。 系。 咁但系咧，嗱，据我所知，我听闻啊，坊间有啲玩 Switch 版本嘅朋友咧，佢话当弹咗个游戏之后咧，之前咧就系会咁样样嘅，弹咗，但系入唔翻去个游戏入面。 吓， 嗱咁就惨啦。点解咧？嗱，因为如果你打一般嘅 NG 啊，即系所谓叫做咧普通嘅 normal game 游戏模式嘅话啦吓，咁基本上你输咗咧，佢最多只系影响你嘅胜率嘅啫，咁冇其他太大嘅影响嘅。咁但系如果佢打一啲所谓叫排位赛啊吓，咁嗰、那个排位赛，因为你弹咗 game， 你出咗去之后，你入唔翻去入面嘅话， 咁你就直接係造成咧全隊人一齊跌一粒星噶啦。咁就變咗即係喺呢一方面咧，遊戲公司啊，咁我唔知佢哋要點樣去修復啦，因為即係你畢竟啊呢一個係叫做網上連接嘅遊戲，仲要係同其他玩家係即係真人嘅一齊合作對戰咁樣嘅一個遊戲嚟噶嘛。咁所以網絡嗰邊如果係搞唔好嘅話咧，基本上呢一款遊戲都好難成功嘅。咁但係嗱，我又好坦白講，我而家 so far 我聽到嘅唔少即係出邊嗰個嘅評價咧，對於 Switch 版本嘅傳說咧，其實都唔算話係太曳嘅。即係雖然啊，的確由手機嘅遊戲轉咗落去做呢一個嘅即係叫做手提版嘅遊戲機入邊咧，的確係要花一啲嘅時間咧，就係、是、要去適應。咁但係咧坊間好多嘅遊戲玩家咧都好接受到，即係會覺得話比佢想象中咧係做得好噶啦。因為畢竟真係大家初初諗點樣諗都諗唔到佢可以點樣移植。咁而最后尾佢能够即係都叫做兼顾到喺画面啊、流畅度啊、操作各方面呢都攞到一个平衡嘅话啦。因为你要明白呢一部真係手提游戏机即係要按掣去输入指令嘅呢，咁其实佢话觉得已经系做到合格㗎啦。 咁但係你觉得嗰个普及程度会如何呢？因为如果你讲手游嘅话呢，传说对决就相当即係犀利嘅，基本上香港你好容易就搵到人系玩緊㗎啦。咁但係 Switch 呢，我自己个人呢就真係有少保留嘅，因为譬如你话 Switch 大热嘅游戏有冇咧？有嘅，但真系唔系好多。即系譬如 Even Overcooked 咁样啦，你其实第二集嘅升势咧，加埋嗰个评价等等咧，都已经系比第一集咧，即系打咗少少折扣噶啦。咁但系你话嚟紧一只咁大嘅作品移植到 Switch 度，系咪真系可以吸引到 Switch 嗰班嘅玩家咧？咁呢个就真系要再睇下个时间， 所以你 去证明啊。 而家免费开放俾你去尝试咯，去体验咯。的确我认同阿生讲嘅，究竟佢是不是会在 Switch 成为一个真的超级受欢迎的游戏，我觉得未必，但我想即是他亦都不自在，就是说用 Switch 去即是撑高的销量，我觉得是一个即是宣传性质多一点咯，即是起码在另一个平台里面宣传这一款游戏。毕竟因为你讲紧其实如果有玩这一类 mobile 游戏的话呢，在手机里面都已经是玩紧的了，即是没什么必要呢是真的走去 Switch 那里玩那个版本。那个版本呢其实个定位和在手机很不同，手机呢定位咧係真係講緊係比較即係一個叫做電競業一啲嘅電競角度多一啲啲嘅一個嘅遊戲嚟嘅，咁而去到 Switch 嘅咧，某程度係一個叫做開心繽紛體驗版本多少少嘅，咁所以我諗喺呢個定位上面都有一啲嘅唔同嘅。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剛才我哋就讲开即係传说对决呢一款嘅 mobile 游戏就移植到去即係手提游戏机嗰度啦。其实真係好少数有咁嘅情况出现。通常调返转嘅咩呢，就係无论係 PC 平台又好啊，又或者係家用游戏机又好啊，一啲嘅所谓大作呢移植到去手机呢，咁嘅情况就见唔少嘅，係咪？咁我哋都花少少时间盘点一下啦，即係近年啊，我自己觉得一啲呢相当之受欢迎嘅作品亦都係移植到去手机嘅时候，俾大家可以即係重温返呢一啲嘅作品啦。我哋盘点一下。咁我諗讲得其中一款最多嘅话，而家都仲係大热嘅 PUBG， 咁唔使特别多提啦，呢一款係可以话 PC 移植过去㗎啦。 不过当然亦都有人就觉得冇咁爽嘅，咁但我又觉得你冇理由将电话版同电脑版做一个对比嘅，咁因为即係嗰个即係質素上，始終嗰個硬件上嗰個要求都係有相當大分別嘅。 係啦，咁另外之前亦都提過嘅 Fortnite 啊，其實即係一個叫做卡通化版嘅 PUBG 啦， 即係要起嘢嘅。 係啦，嗱，我呢一個我記得我之前喺節目入面都提過嘅，即係我玩過嗰個嘅手機版本嘅。但如果你話相比起即係家用機去玩嘅話咧，我感覺喺操作上面啊就反而有啲嚟得唔習慣，或者可能真係我自己玩唔。但是我感觉好像 即系冇咁流畅啊，成个感觉系。咁啊，跟住咧就讲下有一啲咧，我真系冇估到嘅、哦，即系例如呢一、這个嘅 Devil May Cry。咁啊，而家咧就仲未有得玩住嘅，咁但系咧已经即系有消息啦。咁就枕住喺网上面都睇到片段啦，就系、是、Devil May Cry 咧就将会喺 Android 同埋 iOS 咧就会上呢一个架嘅。哇，咁其实我又有少少期待。 系， 即系因为大家都知 Devil May Cry 咧就系、是、一款即系嗰阵时候我哋玩一种非常之受欢迎。啊，流暢到極爽嘅遊戲啦嚇，咁如果移植到去手機嘅話，咁我覺得係一款幾值得大家即係重温嘅作品啦嚇。咁跟住咧就有呢一個嘅鐵拳。 系， 哇！鐵拳啊，真係我唔知啦。我成日都覺得咧，用手機玩格鬥遊戲咧，係好痛苦嘅一件事， 怪怪地咁樣。 因為同埋咧，你會打得好肉緊咧，會不停咁樣撳。我曾幾何時成日都擔心就係會唔會玩格鬥遊戲撳爆自己嘅 mon 嘅，真係會。咁當然啦，鐵拳亦都係好多遊戲玩家即係好受大家歡迎嘅一款嘅格鬥遊戲啦。不過咧，我唔知阿新覺唔覺，有時候咧玩格鬥游戏咧，就因为佢好多嘅唔同嘅键要输入，大家以往玩格斗游戏就玩街霸咁先算啦，都知道佢有六个掣啦，咩轻拳、中拳、重拳咁样样揿噶嘛。咁我觉得如果净系一个手机。你嗰个嘅荧幕上面呢要有晒咁多键系好难。通常呢即系如果移植到手机嘅话呢，嗰啲嘅按键呢即系虚移晒啦，同时亦都会简化咗嘅。咁变咗呢就令到你打起上嚟嘅时候呢唔使太复杂，但都有嗰个嘅即系流畅度喺度。但系呢同时之间我又觉得会令到嗰款嘅格斗游戏玩起上嚟好似打咗一啲嘅折扣，唔知阿新觉唔觉 啊？我都几觉嘅，因为其实有好多即系出名嘅格斗游戏都系移植咗去即系电话嗰度嘅。咁你头先提过铁拳啦，其实呢个拳王都有嘅，即系呢个 King of Fighters 嘅特别系97啊。因为我玩过，咁我唔喺自己部电话玩嘅，我喺人哋嘅即系手机咁。即系 download 咗落嚟，咦咁啊过瘾就咁玩下啦咁样。咁以我所知 ，iPad 都得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始终你打家用游戏机咧，嗰个手掣嗰个 size 咧，系真系比较系贴近大家嗰个习惯嘅。我唔知系当年有设计游戏机最元祖嗰位仁兄系已经觉得呢个距离系最好啊，定系因为我哋系自己惯咗手掣嗰个距离咧，所以你点样揸iPad 更加唔好讲啦吓。你点样揸电话咧，其实都系有少少。好似冇嗰个立体感，唔系好惯咁样。 因为我认同啊，因为咧你打呢一啲咁样样嘅格斗游戏咧，有时候点解有啲人啊见好多 pro gamer 即系嗰啲职业选手咧，佢哋打比赛嘅时候要用 joystick， 用自己私人 joystick 咧，因为除咗系即系嗰个joystick 嘅灵敏度以外咧，好多时候你挫嗰个技能咧系好讲求一套嘅节奏。咁而实体嘅操控器咧，即系无论系 controller 又好或者系joystick 都好啦，系有节奏喺度。 系啊，系啊。 咁而当你用紧虚拟嘅荧幕去玩一个游戏咧，格斗游戏嘅时候，你系好冇实在感。究竟我系唔系已经做到、 咗出嚟啦？ 系啦，那个指令输入究竟系唔系啱咧？定系我哋手指喐得太快太慢，佢感应唔到咧？就会有呢啲咁嘅状况出现咯。 同埋大家都知啦，即系每人都有部电话咧，起码一部啦。咁大家都知嗰个 mon 嘅灵敏度有时唔系即系你揿嗰下佢即刻就有反应噶嘛。咁但系你打机就真系要。抢过每分每秒嘅时间，即系万一你挫嗰下唔小心，挫慢咗、挫漏咗，或者佢感应唔到嘅时候，你明明想出波噶，出唔到，咁 啊 俾对方打中，咁呢啲你咪觉得好似硬系争啲，亦都会觉得喺打嘅时候就觉得，哎呀，咁总之唔用电话打啦，根本都唔系我要嘅嘢嚟嘅，等等，咁喺呢啲状况底下咧，其实真系手机始终咧唔系一个专门俾你打机嘅一个即系地方嗱，当然有啲手游咧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你话格斗啊，甚至乎运动啊呢啲咧，都系会有些少嘅奇怪感觉咯。我唔可以话佢系做得唔好，咁但系嗰个习惯问题系令到大家咧，应该都系有少少唔适应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咁当然我哋上个礼拜都已经提过㗎啦，有隻 game 呢，咁应该大家打咗一个礼拜㗎啦至少。咁讲緊就係呢个练到嘅大作就 FIFA 啦，咁嚟到 FIFA 19啦。咁的确呢几好笑嘅，其实呢因为我哋上个礼拜一嘅时候就讲过，嗰晚可以 download 嚟玩啦，咁因为中秋假期啦，咁大家可以嚟玩啦。咁其实呢去到即係第二日开始呢，因为喺坊间有所谓俗称偷跑嘅现象㗎嘛。咁其实嗰晚呢已经有好多嘅朋友咧，系从某啲途径咧，的确啊，系买到即系比较贵嘅嗰两只版本嘅吓。咁呢个都系话提早三日啦，比普通版咁样。咁而去到之后嗰两日咧，开始大家就问：喂，有普通版有冇得偷跑啊？因为普通版系正常要28号先出噶嘛，咁人哋25号有得玩咁样。咁好多坊间好多网民喺度问咁样。咁当然有啲俾流料啦，好衰啦。咁啊点咧？你去某个地方，然后发现啊冇啦咁。咁终于去到即系去到27号夜晚左右啦，咁啊正式咧系真系能够喺街度见到一个即系普通版嘅出现。咁嗰晚你都见到即刻即系多咗好多人踢啊，因为系好多人买咗啦咁样。咁嗱，你话如果操作上咧，今次嘅即系FIFA， 你讲禁制啊，点样去做某啲招式嗰啲就真系分别不大嘅。咁但系咧今年咧佢新加入咗个系统咧，我发现就好多人都唔系好适应啊。因为首先咧佢就喺个即系射波嗰度咧，平时你如果打开即系之前嗰几集咧，冇乜特别嘅，你揿个射波就系咁，佢就射噶啦。咁个力度就你睇你揿几耐啦，咁个角度亦都系你自己调校啦，睇你嗰个人啊，嗰个球员去望边等等啦。咁呢一啲就即系比较即系正常呢几年过去会做嘅嘢。咁但系去到今次嘅 FIFA 19咧，佢就多咗一个咧系叫做 time shooting 嘅一个状况。咁咩事咧？就系咧当你射波嘅时候咧，其实咧佢会有条嘅巴咧就出现咗嘅。咁如果你想你个射波精准啲、劲啲嘅话咧，其实咧系要求你个球员只脚就嚟去到个波嘅时候咧，揿多下。 系 简单嚟讲，即系踢两下，先射到个波，咁就为之咧系比较劲同有威胁嘅一个射门嚟嘅。咁但系你话啊，如果我用翻 old school 式原本传统嗰只射波得唔得咧？都得嘅。咁但系我就发现咧，有一点佢真实咗，就系冇咁容易中笼吓。因为事实上你真系踢波都系噶嘛，你唔会下下好似打机咁下下都中笼噶嘛。咁而今次的确咧，无论系高出啦，或者侧边去两边出去出界嗰啲波咧，系普遍上系多咗嘅。 系咁，但系其实我想话系咪容易？太 Q 咗咧，即好多时候你食唔应个波射到飞机咁样。 系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咧，啲人就话都要即系练习呢个即系新嘅射门方法啦。因为佢哋就觉得，喂，如果你今年 sell 得呢样嘢同出得呢样嘢，咁即系以后几年都可能系咁样嘅。咁如果我唔练好嘅话，咁就嘥咗只游戏。 都系噶，因为其实我觉得咧呢一样嘢有好有唔好，有辣有唔辣。点解咧？咧对于你如果本身系即系玩开 FIFA 嗰啲嘅朋友嚟讲嘅话咧，咁就系一个分野啦，因为以往即系原来你有冇练开嘅咁样样射都会中笼嘅话，咁我使鬼练咩？咁但系而家起码话俾人知，我如果有玩开嘅话，我真系有比较高阶嘅技术嘅话，咁系一个几大嘅分野嚟。 系啊，咁所以而家有好多嘅，无论系外国玩家定香港玩家啦，其实都有少苦恼就系，到底用翻我自己原本用开嗰只射门方法啦，定系熟习佢呢个新嘅即系射门方法咧？咁大家都知啦，新嘅射门方法咧，一定有啲所谓阵痛啊，因为你唔惯啊嘛，因为你从来呢几年都唔系咁样去煮呢餐饭嘅时候，忽然间你要我有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去煮呢餐饭嘅时候咧，咁普遍玩家咧都系咧系有啲唔习惯嘅，咁不过呢个时间应该可以搞得掂 嘅。系，但系咪真系其实争好远嘅咧？ 我觉得 方法应该会有 争几远嘅， 系咪？ 系啊，个波好明显 啦， 个波好明显嗰个势系唔同咗嘅。 咁啊要练啊，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咁啊，头先我讲话有辣有唔辣，唔辣嗰方面系咩咧？就系、是。有一部分嘅玩家咧，即係好似嚟话平时唔接触开啊，我忽然之间想落坑，想踢一个 FIFA 嘅话咧，就完全系无所适从啦。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候咧 ，FIFA 都系啱啱转咗个射十二码嘅模式咧，都搞一轮啊。嗰阵时候有好多玩家话点啊，咁简单，以往你踢即系十二码嘅时候咧， 拉个推个杆边度边度咯， 唔系啊，推个杆去边度边度，跟住揿个唔知啊正方形掣，最多你可能啊教 埋个力度俾你已经够复杂啦。咁但係唔係㗎喎，我记得嗰阵时候啱啱 FIFA 呢佢转咗射12码嘅模式呢，有好多人冇一轮之后都唔知，係好简单，唔好话射咩方向，係射咩力度都唔知，控制唔到咁样㗎嘛。咁每一次当你呢有一个新嘅即係玩法嘅时候呢，咁有一啲嘅玩家要即係去适应一方面啦，另外一方面就係我想投入落去嘅世界都会觉得有啲卻步。跟住你玩起上嚟嘅时候呢，嗰个嘅挫败感倍增，可以话係。 係咁，所以呢个呢都係即係要等时间去过嘅。我同意嘅。因为以往你话 FIFA 咪冇完全冇变动呢，唔係嘅，仲有啲微调嘅。咁嗰啲微调呢就即係球场内外都有啦。咁所以呢就都系时间适应啦，因为始终每一日玩㗎嘛啲玩家。 咁同埋另外一个问题我又好想即係大家一齐研究讨论下啦。即係有时候我觉得呢体育竞技嘅游戏呢，你讲求真实系好嘅。咁但实际上面佢都真系一个游戏嚟㗎嘛。有时候太真实系咪真系一件好事呢？点解咁讲呢？因为头先阿生又讲啦，喂，我而家追求嗰个就系比较贴近现实嘅状况。就系呢，我射个龙门呢系冇咁容易中笼㗎啦。即系我射波嗰阵。咁但系你要諗下喎，你喺真实比赛入面你踢嘅系90分钟，真系90分钟㗎嘛。但喺游戏世界入面就唔系喎。 缩咗一半。 你缩咗唔止一半添啦，其实如果再短啲嘅话，好似我哋嗰阵时候搞 FIFA 比赛都系啦。你短到你埋门次数有几多下咁。咁你仲要咁难中笼嘅话，咁会唔会反而令到成个游戏嘅节奏变得好慢啊，或者成场波即系都好难去掌握究竟点样做，你未基本上未掌握到嘅场波就已经完啦。咁即系呢一啲位我就觉得其实系唔系返返去嗱，即系以往啊，我哋搵返以前踢即系足球游戏嗰种嘅美好时光系其实真实就完全唔真实㗎啦。 系个波系劲黐脚嘅。 系啊，劲黐脚啊，嗰阵时候啊乱扭都得啊。咁但系反而嗰阵时你玩足球游戏，你会好体验到个乐趣，你唔会有咁多挫败感啊。唔知啊，即系呢一条平衡线应该点样拿捏呢？ 嗱，老实讲，我觉得始终真系要有一个平衡嘅，即系因为好多嘅游戏咧会追求真实性，特别个画面上边。咁而你睇到当有其他竞争对手啦，其他竞争对手都同样向紧呢个方向发展嘅时候 ，FIFA 自己系咪可以即系独善其身，唔跟真实呢？嗱，有两真系两睇嘅，即系譬如我自己本身中意踢波，又中意睇波，咁所以咧，当我觉得這个游戏嘅真实度高咗，即系当啲波你俾队友嘅时候，佢唔系即刻就黐得好实攞，就做攻势咁样。 有时候会攞甩添啊！ 而家系啦，而家会攞甩嘅，有时即系总之而家你个错，你如果错咗咧，个波会弹咗去第二度嘅。嗱，呢啲系比较真系真实嘅，即系你就算睇英超啊、意甲啊呢啲比较高水准嘅比赛咧，你都会见到球员系咁样做嘅。咁所以你话加翻啲真实感咧，嗱，我个人啊，因为我系一个球迷啦本身，所以我觉得系 OK 嘅。咁但系咧，我有啲朋友咧，咁佢哋净系即系打机啦，咁啊唔多睇波嘅。咁对于佢哋嚟讲咧，佢哋就话：喂，唔系、啊，但系我觉得唔使咁真实、啊，因为咧我都系打机啫嘛。总之你俾我将个波送得入龙门，我自己即系表现好嘅，咁咪得咯。呢、這个咪打机嘅目的咯，咁样。咁佢哋都唔系好同意话唔一定要将新嘅嘢同即系旧嘅即系真实感摆埋一齐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喺呢个状况底下咧，嗱真系两睇嘅啫，睇下啲咩玩家要啲乜嘢。咁但系我个人咧，我就希望真实感多少少，因为嗰只已经我谂 FIFA 唔系净系足球游戏咁简单噶啦，都系每年大家一个期待嘅一个即系习作啊，会认为因为系一年嘅习作嚟嘅。咁所以当个真实性提高嘅时候咧，其实我个人觉得咧个趣味性系大啲嘅，唔使下下都5-4、6-5咁样啦。 系因为我谂即系同以往大家玩足球咧有啲唔同，以前足球我哋玩起上嚟嘅时候，最紧要背系背咩咧？就系背嗰啲咧即系必定会入嘅叫屈机位啦，可以话系。即系通常都系噶嘛，每一集游戏讲紧以前啊吓，就系、是、可能系咪禁区你点样带几步拖埋之后你揿某个力度九成机会就入噶啦，即系嗰阵时候利华道啊、朗拿度嗰堆啊，你喺禁区前你咁样射嘅话，起到脚嘅话，基本上都入禁制噶啦。咁但系而家你就好少见到即系新世代嘅游戏咧，就会有呢一类咁样嘅屈机状况出现啦。咁都系想避免就系话大家唔好再死背，就系话究竟边啲位可以屈机，反而想喺个球场上面有多啲唔同嘅变化啦，系咪？咁呢一个足球游戏咧，我哋就讲到呢度啦，转头翻嚟我哋讲其他嘢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大作真係年年啊，咁啊，即係計蜘蛛俠啊、NBA 2K 啊、FIFA 19之外咧，咁喺九月尾咧，仍然咧都係有好多嘅大作出現，包括咧大家都係期待已久噶啦，就係、是《無雙大蛇》第三集啦，咁啊，即係有啲人叫做《無雙 Orochi 蛇魔三》咁樣啦嚇。咁啊，今集咧其實咧就真係好誇張，因為咧加埋啲西方嘅人物咧，一啲嘅角色咧等等咧，哇破紀錄啊！真係總共集合咗170個角色啊！ 系啊，你知唔知即系佢最正嘅地方咩咧？就呢、是、一个游戏啊，以呢一个拥有最多可操作角色嘅砍杀电子游戏，获得呢个健力士嘅世界纪录嘅认可啊！即系嗱，我哋成日都讲话无双咧，就即系一只好襟玩嘅游戏啦。好唔好玩就后话，但系佢一定系一只好襟玩嘅游戏。点解咧？因为佢首先入边有好多嘅隐藏元素你可以去解啦。以往你净系玩三国无双啲武将都已经系多得夸张啦，更何况咧，今次咧你见到嘅系玩呢一个嘅即系蛇魔三入边咧，佢有嘅起子。淨係三國嘅武將呢，即係淨係睇到佢嗰啲角色嘅陣容之誇張啦，先講下有魏蜀吳三國啦，跟住有戰國嘅武將啦，有晉國嘅武將啦，跟住仲有一堆神話嘅人物啦，仲有他國嘅武將啦。咁今次你真係呢淨係爆機一次呢，只不過係一切嘅揭幕嚟嘅啫。即係呢一款遊戲嗰一個嘅即係內換性之誇張啊，你慢慢玩落去就你會體驗得到囉。 係同埋我覺得今次呢都幾回歸返基本嘅，其實某程度上。因為之前即係第八集就即係三國無雙唔關 Orochi 事啦，咁但係都係同一間公司出品啦，咁都俾人批評得幾厲害啦。咁唔知係咪因為咁痛定思痛呢，佢今次呢我覺得個地圖呢首先呢係冇之前咁誇張嘅。即係咪有啲人就話由去啲 A 點去到最遠嗰個 B 點係要成個幾鐘頭㗎嘛。咁所以呢個地圖太大啦。咁但今次呢係冇咁大嘅，應該係我望落去。咁同埋呢好多嘅角色呢其實都係首先你熟悉嘅。咁但其次呢佢有啲嘅形象呢又你冇有即係冇諗過啦。同埋加上呢佢今次呢有一個叫做神格化嘅系統啊。就係話將你啲角色達到某啲條件去即係升級嘅話呢，就會有神嘅即係服飾啦、力量啦等等啊。咁所以你喺裏面呢會無端端見到曹丕穿住一件好似天使嘅衫啊，拎住一把好長嘅刀啊，有啲西方嘅薄紗披住咁樣嘅嗰啲造型呢，其實都係一啲即係神格化咗之後嘅一啲嘅作用嚟嘅。咁當然呢個所謂神格化呢，其實都係對個攻擊力啊、防守力啊等等係有即係加強度啦。咁所以呢你話玩法呢大同小異㗎啦。咁但人物之多呢係真係我覺得今次一個賣點嚟嘅。你諗下即係連小喬都有一打，大喬又有一打，連咩爆三娘啊嗰啲全部都有一打。咁所以你基本上你諗到諗唔到嘅人呢都會出現，包括啦你竟然見到 Loki 洛基嘅出現啊！ 係啊，咁啊頭先阿新有提過呢一個曹丕咧，我都有見過嘅形象。簡單嚟講就係一個 suppose 你，不過你都好得意嘅其實，因為就算你玩三國無雙都好啦，咁你睇翻入邊嗰啲嘅武將，其實某程度嗰啲嘅畫工嘅人設咧，都有少少西方人面孔嘅感覺。 係，我就覺得好似有少 Devil May Cry 嗰啲感覺嘅咧。 係啊，即係雖然佢係一個中國人，一個東方人，但係唔知點解有啲西方味道。咁啊，姑且當就算係中國人都好啦。佢咧入面着嗰啲衫咧系走一个希腊风啊，即系神格化以后咧，咁所以的确系有一啲嘅新鲜感带到俾大家嘅。咁我反而咧即系好赞叹嘅就系啦，因为今次我见到啊，其实而家喺坊间都开始逐渐流传噶啦，就系话究竟嗰170个人物，你嘅入手条件系点样样咧？咁当然有啲开始就已经有噶啦，咁但系你喺度随住你一路玩落去嘅时候，可能例如话你玩呢一个嘅五国咁样样咧，你开始慢慢去解嗰啲嘅人物嘅任务啊，即系由你唔知第三章啊、第一章啊、第二章啊，喺唔同嘅关卡，你过咗关之后咧，基本上嗰啲武将咧就会慢慢加入噶啦。咁你净系睇嗰个 list 啊，嗰个清单啊，哇！我就已经喺度见到哇，究竟点样样坚持落去咧？不过通常我印象咧，我以往玩呢一啲即系蛇魔系列又好啊，又或者玩翻即系战国无双啊、三国无双系列都好啊，我印象中我都系每一个国。我玩一次， 大概系咁上下。跟住真系有某一啲个别嘅人物，你觉得好吸引，你好想戳佢出嚟嘅，咁我就会再谂啊，究竟我点样样去戳佢出嚟咯？咁我即系得到呢一啲，我就满足我就完噶啦。因为实在你话玩170个钟啊，除非你话斩龙，我都未必有咁有耐性啊。更何况玩即系无双。咁今次咧，我觉得喺呢一个游戏入边啊，有某啲角色咧，我认为对我嚟讲都系几吸引嘅。咁除咗你话艾淑吴嗰啲啊，某一啲武将你系特别有感觉之外啦，咁好似嚟话加入咗一啲嘅即系神化嘅人物啦，即系唔好讲话西方，头先阿新有提过啦，即系奥丁啊、Loki 嗰啲唔计之外咧，有孙悟空啊，有唐三藏啊、 雅典娜、宙斯啊， 系啊，咁即系我反而咧有兴趣戳下呢一啲咁样样嘅即系神级人物啊，咁嗱呢一啲人物其实你话有部分咧，虽然听落去个名好硬，好似好难攞咁样，但系实际上面，我觉得如果相比起以往嘅话咧，佢而家即系呢一啲所谓角色入手嘅条件咧，算系 friendly 好多啊，即系冇以前系咁苛刻啊呢个条件。 咁同埋你见到嗰啲嘅即系角色咧，基本上你谂到谂唔到嘅都有噶啦吓，咁啊同埋你即系一路你即系嗰个条件系的确冇咁难嘅，因为以往有啲都系你要达成某啲任务或者做咗某啲支线，咁你先至能够咧系获得某啲特别嘅人物。咁但系今次咧，基本上咧，我谂你顺住每个国家嘅剧本去打咧，基本上咧，你啲即系主要嘅人物都走唔甩噶啦，佢都一定会出嚟噶啦。咁当然有啲可能会即系特别少少啦，咁但系绝大部分我谂九成咧，都系只要你喺个关度正正常常咁过咧，啲人咧基本上就出嚟噶啦。咁所以呢、這个如果你话我系某个国家嘅支持者，我支持咗佢哋好多年噶啦，咁但系咧就揾唔到一啲嘅即系佢哋国家嘅人用得晒咧，咁要用啲唔用啲嘅话咧，咁可能唔够开心啊。 系咁啊，亦都即系呢一款游戏，除咗喺角色嗰方面有即系丰富之外啦，其实喺武器嗰方面咧都有丰富度嘅。即系我觉得无双而家佢都系噶啦，尝试系多元化咧。你见佢攞咗件武器之后咧，咁基本上你又可以帮佢即系升级啊、强化咁样样啦。咁我觉得即系呢一啲游戏咧，而家为咗增加佢嘅耐玩度啊，咁我觉得即系有好多细节上面嘅嘢咧，佢都丰富咗。咁我觉得今次咧，你话即系蛇魔咧翻去啊，搣咗可能例如话之前三国无双八咧嗰个所谓好阔大嘅一个即系世界地图观咧，咁佢即系反而将嗰一啲嘅细节咧放翻喺呢一啲嘅地方，可能就满足到一班嘅旧玩家嘅。嗱，不过即系我成日都喺度谂，你蛇魔三又系咁样样，咁你再一路吹落去， 蛇魔四五六 系啦，咁唔通你嗰、那个？即系所谓深化嗰款嘅游戏，就好似机械人大战咁啦。每一集大家就期待住，究竟你加一啲咩嘅新角色咩？咁样样长此落去，都真系未必系办法。如果即系无双系列啦，无论系讲紧三国战国定系即系蛇魔啦，即系要再吸引一堆嘅玩家啦。因为而家玩嗰堆，我相信都系旧玩家嚟嘅，一定系即系以往有支持开，会继续一路玩落去。咁但系如果你想即系刺激下，令到大家会觉得，即系有一啲嘅。即新鲜感觉带俾即玩家的话咧，咁喺呢一方面点样打破框架咧，要真系花一啲嘅心思咯。 系啊，如果唔系净系加地图加人咧，唉，唔知玩到几多年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因为今日咧就即系十八楼 C 座就休息啦，咁所以咧我哋乐活玩家就多半小时嘅。咁啱之前我哋就即系又讲开一啲最近嘅家用机一啲嘅大作啦。咁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又讲下其他嘢。咁其实全球最大嘅呢一个网络搜寻引擎啊 ，Google 咧，耐不耐喺佢哋嘅首页咧更新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小游戏咧，就俾即系一啲用家打发时间。我唔知阿生有冇攞。 耐不耐 click 入去睇。 有嘅，佢系都系唔同嘅节日啊、纪念日啊，咁就有啲特别嘅元素咁样。 系，有时候我都有揿入去睇下，真系几无聊嘅感觉系啊。不过的确系能够打发时间，因为有时候你揿入去净系睇下究竟系做乜都好啦，都用咗你一啲嘅时间啊嘛吓。咁啊，今次咧啊，即系有一个嘅小游戏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原来佢原本呢个游戏咧系收埋起嚟，大家可能冇咁容易发现到嘅、哦。咁但系咧，喺大概十零日前啦，咁就即系喺一个论坛嗰度咧，就有玩家爆料，佢话：喂，唔系啊，而家咧喺 Google 咧入面咧有一个游戏咧好搞笑啊，入边咧有一个惊人嘅彩蛋啊。咁咧，如果你入去 Google.com 入边嗰个程式码入边个执行区咧，你揾到呢个文字游戏，你破解到嘅话咧，咁你就会发现有一啲即系好有趣嘅小趣味啦，咁样样你可以感受得到嘅。咁即系我觉得首先呢一个游戏咧，就即系几得意嘅地方就系、一般人嚟讲，你即系整一个游戏出嚟，你系想大家去玩啊嘛。佢唔系嘅，咁你首先要触发呢个游戏嘅话咧，你系一定要用呢个 Google Chrome 咧系入去嘅。即系你话如果你系想用IE 嘅话，又未必得嘅。跟住咧要透过一个嘅无痕嘅模式咧，入到去原始嘅 Google.com 嗰个嘅搜寻嘅网页嗰度。之后咧，再要输入各种唔同嘅指令啊，例如 test adventure 搜寻啊，之后你要揿好多即系唔同嘅键啊，例如要 control shift 呢样嗰样啊，咁样样，你先至可以咧进入去。佢问你一个问题，就系话 would you like to play a game？ 系， 即系你想唔想玩一个游戏？你再答 yes 咧，先至可以开始玩游戏。嗱，头先我讲嗰抽嘢唔系玩紧游戏，系点样可以玩呢个游戏？ 嗰、个都系玩嘅，抽嘢玩你啫。 咁你讲讲都系嘅， 系啦。咁而根据呢个文字嘅描述咧，咁啊玩家如果开始咗游戏啦，咁啊要做啲咩咧？其实佢哋嘅目标咧就要揾咗一啲失踪喺 Google 呢个字里边嘅字母啊。咁、譬如你如果有红色嘅 O、黄色嘅 O 加蓝色嘅 G、绿色嘅 L 同埋红色嘅 E， 咁加埋咧呢个英文输入方向啊，东南西北咧，咁啊去喐咧就可以执行咧同埋呢个即系 Adventure 两个指令咧去进行呢一个游戏嘅。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系、你要找到失踪了不见了的字母出来，然后呢就透过呢他那个移动去希望呢找回即是之后可以怎么做出来这样啊。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挺有趣的做法来的，因为啊你估不到个网页入了那么多层之后呢还有东西继续玩，因为呢基本上来到这里呢其实我想都花了很多人的时间呢做了不少东西的 了。不过即是这一款游戏呢，如果你说在以往的话呢，你基本上对于即是这些可能什么解码程式啊，又或者对于文字不是太敏感的即系朋友嚟讲，就好似好唔关自己事。不过嚟到今时今日呢个即系网络平台啊，大家共享资源吓、咩都分享一餐嘅年代咧，就算你对于文字唔敏感都好啊，都即系可以咧知道啲究竟嘅游戏最后尾会系点样样嘅。因为有好多嘅网络高手基本上都过到关啊。咁大概花费嘅时间啊，都系半个钟至一个钟左右。咁根据咧即系一啲嘅论坛啦，咁嗰啲过咗关即系嘅玩家。翻翻嚟通常都系会晒噶嘛，哎，我过关啊，你过咗关未啊？咁样大家互相交流分享咧。咁发现咧，原来你最后尾得到嘅系一个点样嘅结尾咧？咁就系、佢会有一段嘅文字就话翻俾你知，佢会即系首先恭喜你先啦，完成到个游戏啦。咁佢会话翻俾你知，究竟你执行嘅指令嘅次数系几多次，同埋咧用咗几多时间，佢会帮你记录低嘅。咁但系最后尾咧，佢会同你讲话 ，now get back to work， 即系叫你得啦，你玩游戏。玩完 啦， 翻翻去做嘢啦，唔好再喺度嘥时间啊！咁样样，你得到咁样嘅说话嘅系。 不过咧由细到大咧，又真系有好多呢啲所谓网页游戏啊。因为以前咧，咁仲系啲家用电脑 Acer 嗰啲咧，我就仲用紧嘅时候咧，咁当时你其实买碟玩游戏对学生嚟讲都系贵嘅，咁加上亦都觉得自己部机嗰啲即系内容唔够劲啦，咁亦都无谓买啲劲嘅 game 啦，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咧，就有啲网页嘅游戏就成为咗我哋其中一个解闷嘅途径啦。因为我唔知乌克兰记唔记得咧，以前有啲网页嘅游戏咧，好简单嘅啫，就是、你一醒嘅时候瞓咗喺间睡房里边，你只要揾锁匙，你然后喺度抄唔同嘅嘢，然后要离开呢间房咁样，即系我觉得嗰阵时系有好多大量嘅呢一啲嘅游戏， 即系密室逃脱嗰 类。系啦，咁但系你纯粹系用一啲你个脑啦，用线索啦，用估啦，用去即系揾啦呢啲方法咧嘅系去帮你，因为根本上你系用唔到任何即系其他嘅，譬如电子产品啊嗰啲去帮你咁样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净系可以，揿下死啦个线索系点样咧？我系咪要拎开咗呢个樽？ 身倒里面啲水，原来里面先有条锁匙，再开下一个箱咧，即系咁样一步一步去。咁所以我记得嗰阵时咧都玩得几开心，同样咧都系即系有时可能系上堂玩啦，有时可能系即系做紧其他嘢时候玩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其实最后咧同而家今次一样咧，都系要 go back to work 嘅。咁但系嗰阵时只不过咧我哋读书，咁但系咧呢个游戏呢啲简单而又即系要思考嘅游戏咧，系令我几深刻噶。 我自己印象中咧，如果你要讲网页游戏，真系有一款系好网页游戏。嗰阵时候咧，你系要去嗰啲嘅 website 嗰度玩。佢去最得意嘅地方咩咧？佢都系解谜，但系佢又唔算系一种嘅密室嘅游戏。佢系应该咧叫做系过关啦、啊，即系例如话一开始嘅时候，咁我记得个印象好模糊咧，好多年前嗰阵时候仲系玩 Flash 嘅年代。咁嗰阵时候咧，唔知道有个朋友咧就即系send 咗一条 link 俾我，佢话呢个游戏好过瘾啊，你不如去玩下啦咁。咁你入到去之后咧，你就会去咗一个网址，咁啊网址咧就系会问你，咦，你系咪想玩呢个游戏啊？咁你答 yes 嘅时候咧，其实个感觉系有少少嘅，但系会令你好着迷嘅。咁咧跟住后屘咧，你就会去第二版，嗱第二版咧系另外一个网址啊。咁跟住咧，你去另外一个网址嘅时候咧，佢就会俾一啲所谓嘅提示你啦。咁而嗰啲提示系咩咧？佢好得意嘅，佢可能就系话叫你去以下嗰个连结嗰度。你去尋找唔知啲乜嘢嘢，跟住佢就會又俾一個好似嚟話謎語咁嘅，你話將嗰個提示咧擺喺唔知邊一度咧，怎麼聽落好複雜啊？擺喺唔知邊度咧，咁你就可以去第三關啦。嗱，咁嗰個其實係咩咧？可能你跟住去嗰個嘅即係嗰條 link 啊，嗰個連結之後咧，你就入到去，哦，發現原來係一個農場嚟嘅、哦。咁根據提示，你估啦，啊、哦，原來你要揾嘅係一個動物名，叫做假設係一條 snake 啊蛇咁樣。咁原來你要將蛇呢樣嘢咧擺翻喺頭先第二嗰個網址嗰、那個即係嗰、那個網址嗰度。 哇！ 你將佢個名咧改做 snake。你就可以咧去第三关啦。嗱，咁其实佢系好有创意，因为佢每一关咧，佢俾嘅提示同埋要你做嘅嘢咧，你系真系要谂嘅。有时候佢可能要你系解个网址，有时候可能咧佢系可能要你唔知 click 啲乜嘢，而嗰 click 嗰一样嘢咧。佢有得意嘅地方就係切合返你嗰部電腦嘅界面嘅。即係呢，有時候可能甚至乎呢，你要入去呀、啊、某一啲地方呢，你可能要入去你嗰啲唔知咩 source code 呀、啊嗯、你要係改某啲字，你要將嗰句嘢 copy and paste 出嚟，先至成為咗你去過關嘅一啲嘅關鍵嚟嘅。即係簡單嚟講，佢係將現實同埋遊戲結合咗嘅一個嘅即係結晶品咁樣囉。咁所以當你玩嘅過程入面呢，佢某程度嚟講，佢又係一個遊戲，同時之間呢亦都係串連咗喺你嘅生活入面，令到你好似呢、哎、留意多啲唔同嘅小細節。咁當時嚟講呢一個遊戲呢，對我包括埋我身邊一堆嘅朋友呢是深的，咁但系佢好玩之处就系咩咧？就系引起咗我哋好多人，大家一齐会即系出嚟研究探讨。喂，点啊？而家你玩到边关？我谂嘅都谂唔到、啊，你可唔可以俾啲提示啊？咁大家一齐咧，真系去钻研究竟点样样去过呢一关，去到下一关咯、啊。咁但系比较可惜嘅系咩咧？去到后尾咧，实在系太癫啦。 系， 即系我谂我哋过咗十零关之后咧，就卡咗喺个位。大家都過唔到啦，而當時呢即係亦都好似冇而家咁豐富啦，啲嘅資訊發達，你而家你可能上網你打嘅話呢，你卡關好容易就揾到有人去破解咗嘅方法，但當時嚟講都仲係冇咁流通啦，雖然有互聯網，但係呢你要去尋找所謂嘅攻略，或者係想知究竟嗰個嘅過關嘅關鍵呢，都唔算話真係非常之容易啊。不過就係一個我哋唔能夠完成嘅遊戲，都成為咗我哋好深刻嘅美好嘅回憶囉。 樂活玩家轉頭返嚟繼續。烏家倫楊樂生樂活玩家。 喂，刚才咧提过啲网页嘅游戏咧，其实有好多咧都系有啲策略性，要用下脑、 嗯， 要谂下等等啦咁样。咁其实咧的确有好多嘅游戏咧系需要你一个比较，我形容系一个俯视嘅角度咧去望一望咁样嘅、嗯。即使系足球游戏都好啦，头先提过 FIFA 啦，咁、 嗯、 都系有啲分别嘅。例如 FIFA 就真系你要落去踢啦，即系用你去用你嘅人手去踢波啦咁样。咁但系咧有啲游戏咧，譬如呢啲育成或者球会嘅一啲嘅。 足球游戏呢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玩法啦，因为你根本呢是不需要你控制啲球员去踢波嘅。就是例如都是一年一度好多人都喜欢玩嘅一个游戏叫做 Football Manager 啦。 哦， 是啊。咁公布咗新一集啦嘛。 是啊，咁就呢一个 Football Manager 2019嘛，咁好似话嚟緊11月嘅时候就有得玩啦，将会喺11月2号推出。咁但係即係追溯返先，因为嗱对于我嚟讲 Football Manager 呢一类咁嘅游戏叫足球经理啦。 是啊。 咁我印象嗰陣時候我喺美國讀書呢，我有一個同房啊，真係好鍾意玩 Football Manager。好得意啊，我哋一班 friend 呢就喺出面踢緊 winning， 喺個廳嗰度。佢就喺房入面玩 Football Manager。咁而喺玩嘅過程有，因為我試過有八卦走入去睇佢，喂你玩緊乜鬼嘢，好似睇緊股票上落咁樣，好多數字啊，好多數據喺度吊嚟吊去啊。同埋佢極其量係有時候啲圖片，即係有個人啊，可能係啲演員啊扮嗰個嘅經理啦嚇，咁佢就會有一啲咧，好似即係 still shot 啊，一啲定格嘅相，即係我扮同佢講緊嘢啊，咁就中間有一啲即係對白咁樣交代啊，話唔知個即係球會而家經營點點點點點啊，嚟緊要點點點點點啊，個狀況係點點點點點啊，咁於是乎咧，咁講完一抽嘢之後咧，咁佢就要去做決定啦，例如話可能佢要睇住嗰個球會而家嗰盤數啊，我哋有幾多錢啊，嚟緊我哋可以点样去即经营啊，买球员啊，出粮啊，各方面嘅嘢点样计嗰条数。哇，我喺度心諗，你平时即係佢读 account 嘅，我话你交功课，你条数计唔厌，而家你玩游戏都要玩计数咁样。即係我真係完全体验唔到个乐趣啊。跟住我话好啦，我諗住话系咪最吸引嘅地方就係睇佢哋踢呢咁样。咁跟住呢我就真係俾佢吹到啤声，我唔记得咗嗰个系第几集嘅即係足球经理啦。但係总之呢佢系踢嘅过程入面呢，你都好似睇住一啲平面图咁样样呢。 喐嚟喐去。 喐嚟喐去咁样样。哇，我话真系满到呕喎，大佬。 嗱，如果你真系鍾意玩 Football Manager 嘅人呢，应该咁讲，系一定系鍾意睇波嘅。我夠膽講一句，好少唔鍾意睇波嘅人呢，或者冇乜興趣嘅人呢， 去玩 佢會玩 Football Manager 嘅。唔同啦，譬如烏加蘭你唔算一個好百分百嘅球迷啊，咁但你都會識得踢 winning 或者同人踢 FIFA 咁樣啊。咁但如果你叫你去玩一啲Football Manager 遊戲呢，你冇噶，你唔會噶，你冇感覺噶，係因為點解咧？因為 Football Manager 其中一個咧嘅賣點，到而家咁多年十幾廿年都係噶啦，佢都係因為有一個真實好勁嘅 database。嗱，我講緊咧係我自己有玩嘅時候咧，係我中學嘅階段，你諗下，係講緊我仲用緊嗰啲屋企大牛龜嗰啲電腦啊，個 mon 好大嗰啲咧，嗰陣時已經玩嘅啦，講緊十幾年前。嗱，嗰陣時我哋成班 friend 中意睇波，中意踢波嗰班朋友，除了玩 winning 之外都很惊讶地，为什么有一隻游戏在电脑上面是可以模拟自己是一个领队的呢？甚至乎你是可以带领任何一队现在这个现实世界存在的球队、okay? 因为它的资料库是源于真实的资料库的。甚至乎呢那时候原来我们即打机，当然我们用譬如我用巴塞先算啦，那我会买球员啦，我会做清训啊等等的嘛。那你都会去世界各地派出不同的球探呢，就是找一些潜质优厚的球员回来。我记得当年呢我们已经找到很多现在很出名的球星的。所以呢其实呢这只游戏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呢除了 database 劲之外呢，佢仲会话到俾你听，其实真係佢预计某一啲可能几十个球员呢係嚟緊会有机会成为巨星嘅咁样。咦，而似乎呢佢又真係做到㗎喎，因为呢佢几有趣嘅。佢係有个演变呢，就係话说佢对当年因为啲 database 好啦，因为搵到潜质嘅球员即係出嚟啦，甚至乎系有啲真实世界嘅足球嘅领队呢，可能低组别少少嗰啲啦，唔系最 top 嗰啲啦。佢真係会透过呢隻游戏呢去搵一啲有潜质嘅球员嘅。我记得当年有啲球员都係因为咁而转投咗某一啲嘅大球会。咁而令到我哋有份玩过嗰班即係 Football Manager 嘅朋友就觉得，喂，原来呢个人个样係咁㗎。因为嗰陣时我哋只係知个名字，呢个应该会升到好劲嘅个数值。咁但係我哋唔知佢样係点。咁但係原来佢真係出咗嚟嘅时候呢，原来加盟咗真实嘅某一队球队。咁你就会有一个好同现实有个联系嘅嗰个状况啊。仿佛你自己好似真係 喺个足球界别里面做紧领队咁样。咁同埋呢甚至乎之后演变到呢有一啲嘅球会呢，譬如英超嘅爱华顿，我好记得佢哋真係试过呢係真係揾人係跟住呢隻 game 去睇下嗰啲球员喺真实世界係咪真係咁有潜质嘅。咁甚至乎呢自己嗰隻 game 都臨尾演化到就係呢，唉唔好烦啦，我唯咗继续加强我呢个卖点呢，我就招募全世界。OK， 全世界呢每个地方都有几个嘅人士呢帮我去睇你嗰个国家嘅球员边啲有潜质边啲劲咁样。譬如香港呢，我知道以前都曾经有一位咁嘅仁兄呢係负责睇香港嘅一个 football manager 嘅数据库嘅。佢就係将一啲香港球员嘅资料就交俾即係隻 game， 咁隻 game 再分析再去睇下决定嗰个潜力系点样。咁所以喺呢个状况底下呢，你话系咪一隻游戏咁简单，又真系唔系。不过又咁讲，如果你唔系球迷呢，我讲嗰抽嘢呢，其实头先嗰啲呢你真系会冇咩兴趣嘅。 係，不过咁我就即系听闻啦，喺呢一个最新嘅 football manager 入面呢，佢话都有照顾下啲以往冇玩过足球经理嘅玩家㗎啦。因为佢话今次游戏商呢都特登啊，就即系用一个比较特别啲嘅互动教学系统啊。咁就即系希望可以令到一啲嘅玩家呢就更加快同埋更加容易上手啦。咁除此以外啊，亦都好似话加入咗一啲即係新嘅即係技术啊，例如咩 VR 啊，咩球门线技术啊，令到球赛呢係更加嘅象真嘅。咁啦，不过咁即係新嘅玩家佢尝试去照顾啊，咁但我觉得新玩家即係有几多会真係投入呢一个足球经理嘅世界呢，我有保留㗎。 我都有保留。 咁但最重要都係锁住旧玩家啦，係咪？咁因为毕竟啊，呢一个系列真系有好多人啊，即系玩咗好多年。我头先提过个朋友都依然系支持紧嘅， 厉害 系啊系啊。咁佢都玩得投入嘅。咁但系你话喂，年年都咁玩嘅话，你话玩 winning 啊，你都可以叫体验一下个操作啊，有啲咩唔同啊？咁但系你如果玩即系 football manager， 你就系事前准备啊，中间嗰啲嘅调动资金啊，或者啲嘅决定你要做咁之外，基本上你落场未必真系有得点样去控制噶嘛。咁佢话咧即系个界面嗰方面咧，都好似话加入咗一啲嘅新嘅元素啊。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就咩呢，佢只係话会保证呢玩家会眼前一亮啫。咁点样亮法呢，我就真係唔知道啦。咁不过呢佢就话其他啲新功能啊，即係包括例如话讨论转会嘅时候会加入呢一个嘅球员经理人嘅回应啊，又或者啲嘅即係全新嘅赛前简报啊，咁都会令到一众嘅即係旧机迷啊，或者呢一个系列嘅支持者呢会有一定程度嘅新鲜感嘅。咁姑且拭目以待啦。咁睇下嗱，我自己自问呢真係未必会系一个足球经理人啦。睇下阿生会唔会之后有机会玩完之后同大家分享下啦。咁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